心，仍记起想牵的心。 我愿离我近，我有些不冷静，因为我知道要失去。时间不留情，岁月不饶你，你说青春已用尽，现在该选择放弃。你曾说另一个人比我用心，比我体贴，更懂温柔，你也想要有人更爱你。后悔当时没有及时反应你的不安，拥抱着你，把你给我的也给你。为何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无法挽留，我才明白最宝贵的是你的真心。原来爱不是前世注定，原来爱也需要回应，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。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的情意。望着你背影，看不见表情，我知道有些话现在只能感动我自己。心甘不情愿，因为伤心出卖了自己。眼泪不会说谎，全世界我只在乎你。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

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。 睁开了，懂我